想什么？你走我说，你要是爱蔷薇，哪怕蔷薇刺痛，我问你要什么？你总是看着我。这一条心，哪怕会受折磨，浮生梦为黄几何，两生迷津不要错过。迷茫的月色看不清楚。